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张云演播，爱宝良。 切兰的身体动了动，他突然大声地说，但是有些人必须接受惩罚，第一个是袁空，这个恶僧，进入永宁寺逼迫多罗大师的当天晚上，我就让他变成了一具人皮。我讨厌僧人，那些表面上持咒念佛却胡作非为的僧人。所以日后凡是投寺的和尚皆死于我手下。独孤信，这些年我杀了太多的人。杨玄之说，公主，为何不烧法咒一会儿呢？多罗大师令我不要肆意杀生，那样只会助长我心中的恶念。他说，白马寺僧人虽有小错，但终究是白马寺，一花两枝需留的一份根脉。杨玄之又说，樊元宝也是公主所杀吗？哼，你是说当年的那个盗贼吗？你们进寺之前，我刚刚发作了一次，害死了三个人。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严重，多罗大师为我治疗。那杀死樊元宝的人是臭奴。是，他虽然疯了，但还记得樊元宝的脸。他告诉了九娘，九娘和他半夜杀了樊元宝，然后将你们来寺的消息告诉了我。切兰将脸转向了独孤信，你不知道我那一刻的心情啊。我把全身浸泡于烈酒之中，生不如死。我听到你就在外边，无比的惊喜，无比的渴望，又无比的愤怒。若不是多罗大师阻止我，我早就冲出去了。独孤信说，你应该来找我。找你？找你干什么？我已经不是当初的切兰了，何况我那时是如此的恨你。后来的事，九娘不断地告诉我，一连串的命案打破了永宁寺的平静，也打破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境。齐兰说着指了指身边的女儿，连女儿也偷听到你们的消息，听说父亲来了，从不出去见人的他都几次跑出去，若不是身形迅疾，熟悉周围的环境，便被你们捉住了。一开始我对你全是恨，我恨不得立刻出去亲手杀了你这个负心郎。有几次我在深夜的确是偷偷的出去了，偷偷的来到了你的跟前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， 担当剑道，你对人诉说我们的往事潸然泪下的时候，当见你沉睡时那张皱起的眉头的脸的时候，当听见你于睡梦中叫出我的名字的时候，这万般的仇恨都破碎了。独孤信，我是如此的爱你，即便是人不人鬼不鬼，即便是身坠地狱，我还是如此的爱你。独孤信嚎啕大哭起来，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带你离开这儿，带女儿离开这儿，我们一家三口远走天涯，就我们三个人，自此永远在一起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我带你回塞北，回草原，带你去看天地苍茫，看星河斗转。不可能了，永远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西兰，你知道，我心中永远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爱着你。这我深知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伽蓝了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，我从来没有变过。即便是这样吗？伽蓝低喝一声，猛然掀开了身上的红衣，长袍飞扬，卷起了一阵风，露出了伽蓝的真容。杨宣之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纷纷后退，瞠目结舌。青铜箱之中，红袍之下，伽蓝的身体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巨大的蜘蛛，他的身体完全干瘪了，尤其是那张脸，皮包骨头，清白的没有任何的血色，深陷的眼眶之中，一双眸子充满了血丝，赤红无比，无数幼小的蜘蛛自他的口中、耳中、鼻中爬进爬出，好像他的身体就是他们的巢。伽蓝说他自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的时候，众人还不相信，但眼前的景物，怪物一词已经远远无法形容他的恐怖了。伽蓝赤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独孤信，我即使如此，你依然还爱我吗？ 爱。独孤信扬起了头，目光坚定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伽蓝，等堕落大师醒来，我就求他救你，治好你，然后我们家三口离开这里。 我听闻堕落大师已经性命垂危了，都是法招，尽管我杀了他，但难以弥补他伤害大师的罪过。你们根本不知道堕落大师是何等难得的高僧大德呀。 杨玄之大声地说，公主，郡主在哪里？ 伽蓝闻言，声音变得异常的冰冷，你问的是恶贼宇文泰的那个女儿吗？ 正是，公主，她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。 可他的父亲毒死了我的哥哥，我唯一的哥哥。 伽蓝声嘶力竭，双手扯动，自上方轰的一声掉下了一个巨大的人形的丝茧，宇文未央被缚于其中，早已昏厥，丝茧之上爬满了硕大的蜘蛛，望着未央一个个急不可耐，四处乱爬，只需伽蓝一个指令，顷刻之间就能让宇文未央化作一张人皮。独孤信痛苦地摇头， 伽蓝，伽蓝，宇文泰是宇文泰，他是他，杨司马说的没错，未央不过是个孩子，他不应该为他的父亲承担责任。还有陛下的死， 也不能全怪于文泰。 胡说！ 杰兰勃然大怒，我不会骗你的。独孤信正色说，男人跟女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。宇文泰毒死了陛下，毒死了你哥哥，固然是这样的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他不那样做，死的就是他自己。如果是陛下赢了，以他的脾气，他不光会让宇文泰一人死，而且会诛他九族的。到时宇文家族的仇恨向谁索要？这冤冤相报何时了？ 我不听。我只知道宇文泰毒死了我哥哥。 切兰望着司简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，随即冰冷地说， 杀了他。 司简上那些硕大的黑蜘蛛收到了指令，兴奋无比，疯狂涌动，钻入了司简，向宇文未央爬了过去。 就在此时， 一阵低沉的诵咒之声回荡在扩大的空间里，洪亮低沉，犹如龙吟虎啸。 无数的巨蛛听到了这个诵咒的声音，动作都骤然停顿了，纷纷转过了身，张开了大嘴，面对着一方。 在他们开口面对的方向，在众人的左侧的上方，在倒塌的梁木之中，不知何时多了两个人。一个年轻的僧人，白内衬黑丝衣，手捧着红色的包裹，一个老僧，长眉飘飘，虎目高鼻的老僧，家福而坐，威严如佛。 啊，是道品和多罗大师。 大师，众人纷纷合掌，对多罗大师躬身施礼。多罗大师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想不到不但恢复过来了，竟然现身此地，这倒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。多罗大师面带微笑，对众人微微地点了点头。道品背着大师缓缓地下了台阶，来到了众人的面前。多罗大师轻声地对切兰说， 切兰，住手吧。 此时的大师面色如常，神采奕奕。切兰沉声说， 大师要阻拦我们？ 不是阻拦，而是救你。 我身坠魔道，怎言能救呢？我死不足惜，但定要报仇。 独孤将军方才说的对呀，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我佛以慈悲度人，你也应该觉悟了。 恨在心间，如经久的寒冰，难以消除。 多罗大师说， 便是寒冰，这春风一来也便融化，世间没有消除不了的恨。 大师，你无法之经历，自然难以了解小女心中的痛苦。 哦，多罗大师长叹了一声， 轻轻地撩起了宽大的僧袍，露出了 皮包骨头的萎缩的双腿。且兰，贫僧固然无你这经历，但也曾遭无数人的毒害。这些事原本贫僧不打算告诉别人，今日为解脱你，说与你听。贫僧生于南天竺，属婆罗门族，乃是相智王的三子。父王欲为国于贫僧，贫僧倾心佛法，遂断然出家。登上王位的兄长欲绝后患，曾屡屡派人暗中除我，刀兵刺客等无不用其极呀。幸我佛佑护，贫僧几次三番保得性命，跟从恩师修得大果。贫僧欲求保寒来东土，驾一叶扁舟乘风破浪漂洋过海，历经三年时间才来此国。期间被劫匪杀死护卫，被扔于荒岛，被土人吊起焚烧，贫僧施展法力皆逃脱之。对那些仇人丝毫未生怨恨，而是讲佛法之道，让其放下屠刀也算功德。来东土后见梁朝皇帝，入其京都面谈不弃，梁朝国师等人阴谋害我，杯中暗下毒药，贫僧被出其心魔，明知是毒亦坦然喝下，成狮子侯，镇服诸人呐。后来看清梁朝非真正的佛法地，乃一苇渡江来到大魏。多罗大师讲到此处，杨宪之等人大惊失色，面见梁武帝、一苇渡江，这些往事早已是天下人知的呀。杨玄之打断了多罗大师的话，双膝跪地：“大师，大师且慢，大师，此等故事乃是菩提达摩大师的故事，怎会发生在大师的身上？难道大师……菩提达摩乃尊师所赐法名，贫僧本名乃菩提多罗，多罗是我，达摩亦是我。”这话如同九天响雷及惊雷呀，震得所有人目瞪口呆。杨玄之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但是我闻达摩大师早已入寂了，天下皆知达摩大师圆寂于定林寺内，为梁武帝亲自撰写碑文。元享元年，我朝使者自西域返回途中，曾遇见达摩大师杖挑之旅西归，报于陛下，赐我秦文也呀。多罗大师，不，应该说是达摩大师笑着说：“以世俗的眼光，贫僧确已圆寂。当初贫僧隐居松罗，为破飞升咒之法，闭关修行，面壁九年，期间传法于慧可，又在熊耳山下的定林寺传法五年。后来时局纷乱，因种种原因，贫僧不得不呈现世机之相，入关中留一邪入内，脱身于外，改名多罗， 藏身于洛阳永宁寺间。如此作为都是为了保寒中的佛法之宝。至于使者在西域返回途中见到的那个人，乃我徒所化，贫僧命其取我鞋履归南天竺，告于贫僧室友，宝函贫僧已经找到，只待参透破解之法，便携宝归国。达摩大师言毕，众人纷纷点头。大师又看向了伽蓝说，当初贫僧到洛阳，下榻嵩山少林，广传佛法，赢得万僧崇敬，为帝尊崇世家，佛门才俊如林，有光统三藏二僧，本是僧中鸾凤，修为奇高，与贫僧言说佛道，辩论真伪，屡屡败于贫僧之手，便心生怨恨。二人几次三番在我的饮食中投放毒药，贫僧皆身受之，前后达六次。啊！杨玄之张大了嘴巴，六次之多呀，若是常人，您都一次便死啊，大师如何？达摩大师指了指萎缩的双腿说，无他，不过用秘法将毒逼出体外而已，但入毒太多，其毒又猛，后来只得逼双腿之中，便萎缩至此。贫僧乃佛门弟子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解脱他二人，此举寻常。所幸此二人在六次下毒之后幡然醒悟，痛哭流涕拜于贫僧脚下，自此潜心修法，得阿罗汉果。啊，也算贫僧没有白费心机呀。贫僧假死脱身，便得他二人相助啊。杨玄之等人对达摩大师敬佩无比，五体投地礼拜之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

演播艾宝良。 达摩大师正色地对切兰说，公主所恨故事有理，但凡事皆因果相生。你哥哥若不害宇文泰，宇文泰也不会下此毒手。宇文泰毒死你哥哥，你要报仇，那你哥哥曾经杀死的那许多人，其冤仇又该找谁呢？公主，薄之太深，坠魔道久矣。若早听贫僧相劝，一心去除内心孽障，早已解脱了。只因念念不忘报仇，只是心神不保，害了许多性命。若还行凶，恐再无破解可能。大师字字句句如黄钟大吕，震人心神。独孤信举泪对切兰说，切兰，达摩大师乃罕见高僧，对你又有救命之恩，他的话你总该听得进吧。未央不经世事，求你放他一命，为他也为你自己。达摩大师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，世尊入涅槃说无常皆曰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即灭为乐。所谓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力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世间无永恒之事啊，爱也罢，恨也罢，皆过眼烟云，为因果往复而已啊。公主应受佛心，以所受苦为解脱道，以内心恨为解脱道，方能解脱得菩提。世间众生于轮回中辗转受苦，无数人苦求解脱，乃不知解脱之道原本就在自己的心间。披蓑道其牛，草身莫牛角，看不见众生，看不见自己，如何看得见佛法大道呢？杨玄之想起了寡于官舍的那副童子木牛图，听了达摩大师的这句话，方知那图乃大师所绘，其中所含的佛理博大精深，真乃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呀。大师说了许多，众人纷纷地看向了切兰公主，只希望她早日回头是岸。一身红衣的切兰沉默了良久，他发出了一声长笑，那笑声之中带着无尽的悲哀、无奈、仇恨和苦楚。切兰双目落泪，对达摩大师点头施礼，多谢大师救我，多谢大师这许多年的默默的爱护。然后看着独孤信说，自从遇到郎君，我便想一生与之厮守，可惜生逢乱世，我早已经不是当初的袁切兰，此等面容丑陋如鬼，所作恶事无法原谅，内心的仇恨更是无法消除。我不怨天怨地，也不怨你，只希望你带走我们的女儿，好生抚养长大，只希望你能永远记得当初的切兰，忘却如今的我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猪狗，切兰若女子一个无能为力，我欠人的下辈子再偿，人欠我的此刻必取之。说完了，切兰 泪眼深情地看着独孤信，灿然一笑，紧接着双手缓缓合十。达摩大师见状，知道他的心意，高声沉喝：“不可！”双掌合十的伽蓝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朱唇轻启，宣了一声佛号：“南无。”佛号一出，众人所处的空间之内，凭空卷起了一阵飓风，那无数的巨大的蜘蛛轰然而动了，齐齐的向着青铜箱中快速的汇聚，顷刻之间伽蓝便被吞没了。无数的群蛛聚集着，化成一只四五丈高的巨大的蜘蛛，轰然迈开了长腿，逼近了宇文未央藏身的丝茧，张开了血盆大口，要将未央一口吞下。 那么西里列亚图维格纳姆萨瓦德纳格纳姆翁努帕布帕纳纳里瓦加姆，危机时刻，佛号声声，达摩大师双掌合十，诵咏出被称为万咒之王的一切如来心密闭全身舍利宝剑印陀罗尼咒，身显万道耀眼的金色的佛光。他放弃去压制那逼于双腿的剧毒，缓缓站起，朝那巨竹走去了。金色佛光所过之处，沾碰到的巨珠转眼就化为浓水，腥臭扑鼻。大师佛号不断，金光愈盛，人与佛光犹如一只巨剑融入黑色的巨珠的身内，无数巨珠齐齐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声，疯狂吐丝，很快将自身宇文未央多罗全部包裹进去了。一枚巨大无比的丝茧横亘在众人的面前，犹如一座小山。杨玄之见佛光全部被埋在丝茧之中，甚是担心：“大师，危险！”彭越说：“未必，那可是大师啊。”话音未落，突见那丝茧犹如被吹气的皮球骤然胀大了，接着收缩，轰一声巨响，化为了无数的碎片，无数的巨珠在金光之中化为了灰尘。金光中传来了达摩大师的厉吼：“独孤信，且接住郡主！”唰，一个人影当空飞来，独孤信双脚蹬地，跃身接住了昏迷的宇文未央，一双虎目死死地盯着那团金光。那团金光光线极为耀眼，几乎让人无法直视，只能隐约看到两个人影。多罗大师夹腹而坐，两掌中源源不断地涌出一道金轮，朝对面逼去。伽蓝披头散发，双目赤红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五爪竞张，口中涌出了一道黑气，朝大师吸去。金轮与黑气相遇了，僵持不下了。自伽蓝的口中突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嘶鸣，接着爬出了一个怪物，此物通体赤色，无手无脚，状如长蛇，头生丹木，满口利齿，吸向了达摩大师，俨然是那飞升咒的母虫。南无。达摩大师高宣佛号，那金轮的光芒骤然加剧了，连连地将黑气逼退。大师摇了摇头：“ 苦啊。大师双手接说法印，金轮旋转切入那母虫的体内，母虫一声惨叫，身体盘于金轮之上拼命的挣扎。接着金轮的光芒忽然锐减了，却见大师身下涌动起了一股戾气，直向上身侵蚀，恐怕是多年积压于双腿的剧毒发作了。大师满头是汗，低声叫道：刀品开案。 遵法旨。 刀品打开了红色的包裹，里头赫然现出了一紫铜的宝函，急忙打开，大漠大师单手一招，宝函中封藏的那卷佛陀亲手写就的至宝经文飞出来了。大师接住，恭敬施礼，郑重打开看了看，眉头忽然扬起，随即发出了哈哈大笑。杨玄之见达摩大师表情异样，十分不解。大师，这是？道品兴奋地说：师尊亲手写成的圣经乃佛法真谛，想来大师看后定能修炼成佛，琢磨可以。达摩大师哈哈大笑，发出了龙吟虎啸之声：想不到原来如此。那圣经落于道品的手中，道品贫僧秘法与经传于你，日后你好自为之，所谓就此别过，各自珍重。达摩大师双掌合十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我本来自徒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无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达摩大师口称法迹，全身放出了无边大光明，接着轰然火起，将大师连同伽蓝那母虫囊括其中，烈焰熊熊，一片寂静。独孤信急着说：刀品，大师这是怎么了？刀品呆呆地看着那团火焰，潸然泪下。大师一身伏魔入寂了。入寂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杨玄之扯过了刀品：大师方才不是得了佛祖亲手写的无上圣经了吗？道品低头看了看那经书，恍然大悟，双膝跪地喃喃地说：果真是世尊，顶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言毕，那至宝经书突然冒出了金色的火焰，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，清风吹动已灭去无踪了。众人呆若木鸡。道品恭敬地叩了头，起身道：世尊入寂之前写下自己一生参得之佛法真谛，无数年来无数人为之争夺，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佛法真谛，世尊所写真是振聋发聩，当头棒喝。杨玄之问道：佛祖写了什么？道品说：梵文古语只有一字。 何 何字？ 五。 五。众人齐贺此字， 恶人心头生出了无限的念头，真如当头棒喝，幡然醒悟。一干人齐宣佛号，顶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对着大魔大师身化的那团烈焰齐齐跪倒，双目流泪。顶礼菩提大魔尊者，烈火炎炎烧尽了一切污秽，上方残梁断木发出了断裂之声，砖石灰土瑟瑟落下。糟糕，这里要塌陷了，快随贫僧走。道贫大叫一声，带着众人沿阶梯而上，众人不敢怠慢，纷纷跟随。独孤信左手抱着慧琳，右手抱着女儿毗罗，走在了最后。上了阶梯，忍不住回头看了那团火焰一眼，想起了伽蓝的容颜，潸然泪下。彭越忙道：“大将军，走吧。”伽蓝，再见。独孤信念着爱人的名字，艰难地转过了脸。众人跟随着道品辗转腾挪于狭窄的通道之间，只觉得周围剧烈的摇晃，天旋地转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来之后发现竟然立于永宁寺的木塔废墟旁。眼前的巨大的废墟从地下发出了无尽的烈焰，轰的一声，整体坍塌下去了，扬起了无边的灰尘。灰头土脸的杨玄之呆呆地说：“啊，天下第一塔，自此彻底的逝去了。”雪停了，夜空澄澈，月亮爬了上来，观摄大殿上灯火通明。杨炫之默默地看着墙上那幅童子木牛图，独孤信怀抱着毗罗，泪痕未干。道品搂着熟睡的慧琳，正襟危坐。彭越摸着刀，仰头看窗外的月亮。刘白堕弯腰倒酒，酒水清冽，芳香四溢。永宁寺的纷纷扰扰，尘埃落定，众人安寂无声。独孤信起身，对着杨宪之深施一礼：“杨司马，求你一事。”“ 嗯，大将军不必如此，请说。”“ 我此次被俘，押去邺城，定然凶多吉少，信死不足惜，恳请司马大人能放了郡主和小女，感激无内。” 独孤信话音未落，道品也双掌合十。 贫僧身为先帝的太子，也自知难逃，大人尽可将我押往邺城。不过慧琳甚是凄苦，还请大人收留照顾。 杨宪之看着独孤信、道品，转脸对彭越说：“彭殿兴啊，你觉得我该如何是好呢？” 彭越大笑起来：“ 啊，大人早有决断了，何必问我呢？” 杨玄之兀自说：“永宁寺命案连连，皆是恶僧法照所为，所幸天理昭昭，此僧死于烈火之中。可恨独孤信趁乱带着宇文郡主逃脱，我等四处追捕。” 独孤信闻言愕然说：“司马大人，要放了我等吗？” 宣旨一切文人，不求文达，但求无愧，如此最好。那你如何向高欢交代呢？大将军放心，丞相不会杀我，顶多是贬官而已。彭越看看刘白多，大将军，你们自可安心，有我陪着杨大人呢、啊。此事我等不说，只要有人不说，天下是无人知道的。刘白多笑着说：“ 小的是个卖酒的哦，可什么都没听见了。” 众人都笑了起来。杨炫之举起了酒盏，站起身形：“诸位，满饮此盏。”愿此乱世早日终结，天下早日太平。 愿此乱世早日终结，天下早日太平。 永宁寺西门外，夜深人静，一帮人驻马路口。杨炫之对道品躬身施礼：“殿下，日后如何打算呢？”道品一是白内衬黑丝衣，一是那般英俊儒雅。道品看了看熟睡的慧琳，惨然一笑：“普天之下再无什么太子殿下，贫僧不过是个云游僧人，白云苍狗，塞北江南，即是贫僧的去处，各位保重。”言罢马蹄踏雪逍遥而走。独孤信抱着皮罗翻身上马，施了一礼：“杨大人，彭典型，我们走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着与宇文未央消失在夜色之中。杨炫之看着彭越催马而行：“啊，都走了，我们也走吧。”彭越与杨炫之并驾齐驱：“大人，那副童子木牛图倒是画得好啊，你既然那么喜欢，为何不带走呢？”“世间万物物自存在，为何非要占为己有呢？”“啊，是，所谓爱恨，所谓世界，所谓芸芸众生，便是如此吧。”“嗯，那一个无字，真是道尽这万物的真谛呀。”“是，大人，走吧。”“ 笑！” 杨炫之纵马狂奔，忽又转身望向了身后。偌大的永宁寺，黝黑一片，犹如一只巨兽，蹲伏在洛阳城的夜色里，终于消失不见了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峦，容我再等，你是重生。等就像春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 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。 大剧院制作话剧《希望长安》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，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，漏洞百出。